擇泛運人口的不法分子透過陸上或海上的危險路線，安排世界各地的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人士跨越邊境，剝削並且威脅他們的生命。饅頭又說，中美洲民眾有機會不受迫害或者虐待，人權亦都不會受到侵犯。他呼籲各方採取更安全的替代方案，例如在全球推行公平和高效的庇護程序，同時更盡力找出民眾離開家園的根本原因。教宗方濟各在社交專頁說，事件之中的遇難者為了尋求更美好生活以身犯險，希望大家為他們禱告，並寄望不幸的事情不再發生。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778 點，跌27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6，日元136.11，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幣6.709，英磅對美元1.22，歐元對美元1.053，澳元對美元0.691，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18.78美元，賣出1,819.4美元。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的天氣。此外，位於南海中部的低壓區正係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正在形成中。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晝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微風。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啊，咁因应庆祝回归活动嘅安排啦，直至到星期五7月1日大约下昼2点，湾仔北多处嘅路段咧都封闭噶，咁范围覆盖咧包括系博览道啦、中环同湾仔绕道、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另外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封闭，咁铜锣湾大球场径都封闭嘅。咁而喺九龙嘅佐敦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嘅一段都系全线封闭，即系封咗一段嘅汇民道咯。咁而港铁嘅会展站咧，会喺听日啊6月30日开始关闭嘅，预计7月1日大约下昼2点会重开。咁由于巴士好多改道啦，咁都提一提大家啊，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已经系暂时系临时停用嘅。是会展站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是暂停使用啦。咁另外途经湾仔北的巴士路线都要作出安排啦，同埋改动或者缩短路程噶。咁搭巴士的朋友就要留意翻啦，因为好多改路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排到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在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行车缓慢。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食得太甜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小甜走甜就是健康之选。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海日豪苑12座、何文田爱民村建文楼、屯门泽丰花园泽富楼、大角咀海涛湾2座、屯门黄金海岸4座、荃湾湾景花园1座、 秀茂坪宝达村达翠楼、粉岭景盛苑、延景阁、屯门兆禧苑、乐禧阁、荃湾梨木树村、乐树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大。 我是自由风自由风的陆宇光。我在初中的时候修读设计与科技，其中一堂是要制作一个钢的锁匙扣，当中有个工序是要磨滑锁匙扣的边。结果虽然磨极都不是太平滑，但是我从中学识了屡败屡试。 坚持，怀着理想只相信坚持。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大。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咧减少啦，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咧，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呢场硬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午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一分，六月二十九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一个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一个强制检测公告，沙田锦英苑锦雅阁嘅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咧，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咁大家留意住啦。想同大家讲下咧，近日都有一啲嘅讨论啊，因为而家由海外翻嚟香港嘅人士咧，无论你系香港人又好，一啲海外旅客都好咧，都要接受七日嘅酒店檢疫的隔離啊，咁有啲討論就話，亦都有啲報道提到話，係咪可以變成五加二咧？即係五日嘅酒店檢疫，再加兩日嘅家居檢疫咧？咁縮短呢個抵港檢疫期有啲討論嘅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另外內地方面咧，尋日咧就公布一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嘅第九版啦，提到話一啲入境人員同埋一啲密切接觸者嘅隔離時間由本來咧14+7，即係14日嘅集中隔離，再加7日嘅居家監測咧，調整咗啊，就會變成7+3，七日嘅集中隔離，再加3日嘅居家監測。咁日數方面咧，明顯減少咗啊。呢個對於一啲尤其是一啲做生意或者去旅行嘅人士，會唔會都係一個好消息咧？喺一啲嘅檢疫嘅期嗰度縮短咗，會唔會都令到佢哋更加願意係呢段時間會有唔同嘅動向咧，去內地啊等等咧咁。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厂商会会长施立德，早晨。 系，早晨啊，施立文。 早晨，施立德。先讲话抵港个消息先啦。而家啲嘅报道都话系咪政府考虑紧咧放宽一啲入境嘅检疫限制，由即系要七日嘅酒店检疫就变成五日酒店，再加两日嘅家居检疫嘅。你点睇呢个幅度咧？如果呢一个嘅改变嘅时候，你觉得个可能性系大唔大咧？ 梗係好啦，如果真係有呢個咁嘅熟實嘅話呢，對我嚟做生意嚟講係絕對一個好嘅消息嚟嘅。咁因為如果係可以方便到旅客減低咗佢哋嚟港嘅一個無論係時間啊或者錢啊都可以慳返，亦都可以話吸引到呢有啲投資者會返嚟香港嚟到重返我哋香港。如果呢個隔離日數引致到個疫情，如果係開放咗之後，如果係會有反彈嘅情況嘅話咧，或者我哋都可以停啊，或者如果佢係冇反彈嘅話咧， 咁我哋覺得呢個係可以試行啦。咁如果係冇反彈嘅大嘅比例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進一步要求政府咧，可以將嗰個隔離嘅時間係再縮小，譬如三日啦，咁而啊讓出一啲香港居民咧係可以喺完全喺家居嗰度隔離啦。因為香港嘅市民如果翻嚟嘅話，佢有屋企嘅，有房間有剩嘅。喺第五波疫情，我睇到都有好多市民都喺屋企自己隔離嘅。咁如果可以讓出呢啲隔離嘅酒店嘅房間咧，亦都可以大大咧舒緩咗而家個房間嘅緊張嘅措施嘅。咁呢個我覺得，如果係向呢個方向去進行咧，係一個比較就係令人鼓舞嘅。 嗯，你覺得短期內實施呢個做法嘅可能性高唔高？考慮到一啲輸入個案啊，或者啲變種病毒嗰啲風險。 呢個要睇政府嗰、那個點樣同國內去傾咧，咁我都覺得係有可行嘅空間嘅，因為而家我哋嗰、那個實在我哋每日雖然係話我哋每日嗰個個案係有爆發，但係我哋嘅死亡率唔高啊嘛。咁如果係死亡率唔高嘅，咁嚟講即係話個疫情咧受控啦，亦都冇話威脅到人身嗰個生命啦。咁喺一個好多啲感冒病啊，都係有一個傳染性噶。咁但係如果佢係冇死亡嘅，咁呢個係值得去考慮一下咯。 如果喺即係5+2嘅方案咧，就即係縮減咗酒店檢疫期兩日啦。係咪真係咁鼓勵到一啲嘅企業可以恢復翻一啲恆常往返外地嘅商業活動啊，或者甚至係吸引一啲外地嘅人嚟香港去做嘢咧？咁係咪一個咁大嘅影響咧？ 呢個係會有幫助，但係咧，等係取消曬嘅為好啦。因為你睇到其他國家咧，好多都係已經取消。你睇下新加坡，佢已經係冇呢一個入境嘅檢疫嘅措施，而我哋仍然咧仲係一個好高度設防嘅入境嘅措施咧，會大大窒礙咗我哋嘅經濟嘅發展嘅。咁如果可以嘅話咧，我覺得認為咧係三天隔離都可以試行嘅。呢個如果係咁，你比較係。理性化一啲啦，因為人哋已經係冇啦，你韓國又冇啦，日本又放開啦，咁我哋仍然係咁嚴謹嘅話咧，係咪我哋將我哋嘅經濟係會損害得更加厲害咧？咁樣嚇， 但會唔會調轉三日又太鬆？或者你三日酒店檢疫，咁之後會唔會有一啲嘅家居檢疫？你嘅諗法係點樣嘅？ 如果冇死亡個案高嘅話咧，我覺得係可以大膽去試行，係喺三天喺家居隔離。咁例如其余嗰啲海外嘅外国人士咧，系酒店嘅隔离三天咯。即系如果试行咗，佢如果系真系落实咗5+2嘅话，咁而都冇反弹嘅情况下咧，我觉得值得去考虑啦。 嗱，讲翻呢个5+2咧，对于一啲即系譬如海外嘅商家嚟讲，系咪唔系太大分别咧？因为佢两日要喺家居检疫，佢哋本身未必喺香港有个屋企噶嘛，系咪冇乜大分别咧？又？ 都會有嘅，因為你都係7天啊嘛，7天嚟講，你都係對於有啲海外嘅人士覺得你我哋香港都係比較上係長嘅、那個時間，有成7日嘅隔離，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喺呢個此時此刻，如果係冇乜高嘅死亡個案咧，亦值得考慮去縮短佢咯，即係唔好話令到我哋香港嘅營商環境一路係滯後去。損失咗好大嘅時間。 我意思佢由7日變到5+2，咁你始終嗰2日佢哋未必喺香港有一個家居，有一個地方俾你做家居檢疫噶嘛，可能到最後都係留翻喺酒店。即係我意思這個幅度嘅改變分別係咪唔算好大？ 都唔係十分算好大嘅，因為你都係始終係咁多天啊嘛，係嘛？ OK， 另外內地嗰個安排咧，就話宣布一啲包括入境人士啦，隔離安排14+7就大幅減到係7+3嘅咁。呢、這個對邊一類嘅即係做生意嘅朋友，或者邊一類人士係叫做係大影響啲咧？ 呢個如果真係又係落實嘅話咧，因為而佢未有話，即係一個提議嘅啫，咁但係未有落實嘅日期啦。如果真係落實嘅話咧，我諗呢個係已經係大幅度咧係由14+7減到7+3咧，呢、這個已經係減咗一半。咁當然係有利我哋翻去處理個業務啦，因為而家咁長嘅時間，連3個禮拜，我哋啲老闆或者咩嘅，佢都喺香港都有好多嘢做嘅。如果你話要翻去要成3個禮拜咧，如果唔係急嘢，佢都唔會翻去嘅。咁我覺得如果係可以行呢一個嘅話咧，7+3咧， 是大大都会有帮助的，会多啲市民上去，因为而家都是暑假，你有啲太耐冇返去探亲啊，或者佢家人喺大陆啊，或者有啲家人落嚟香港啊，呢啲等等，除咗做生意都仲有好多呢啲往返嘅因素㗎嘛，咁呢啲都系都会有帮助嘅。但係喺呢方面如果系真係落实呢，我哋都好希望呢政府会加返大啲一个回港易嘅数额啦，即係到时可能呢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樽颈，因为目前嚟讲喺国内返嚟香港都系用呢个回港易，都大部分嗰啲商人啊或者市民都系用回港易啦，就唔需要隔离㗎嘛。咁但係如果喺呢方面如果系扩大咗呢，就要睇下呢个要加返大呢、這、一个回港易的額度啦。 嗯，諗住加到幾多先可以配合到變咗七加三之後多咗人上去內地咧？ 咁我睇咧，即係初期又唔會話諗住全部開放啦。我諗都係行翻我哋之前咧同國內傾嘅有一個每日嘅配額咧係5000啊、3000啊等等呢個數字啦，係嘛？即係你一慢慢慢慢嚟嘅，始終都係要。要安全为上啊！即系急待嚟讲，你都辛苦咗咁耐啦。咁如果心急都唔生在嗰个时间咧，即系呢个又都好审慎啦。咁如果加翻大嘅嚟讲咧，就都我知道目前个额度咧就回港二咧都未曾用晒嘅。咁但系如果因为加上有呢一个七加三，再加上系暑期咧、暑假咧，咁佢就喺嚟咧可能会多咗人会上国内啦。 嗯，除了回港易嗰个嘅配额咧，因为而家譬如翻上内地都要预约配额啦，另外有啲叫健康驿站啊，咁即系有啲嘅叫做即系隔离嘅地方啦，咁呢一啲系咪都系其中一个樽颈位，未必配合到如果真系缩减个检疫期之后多咗人上去嗰个情况咧？ 都系要嘅啦，因为而家咧我哋上去就算你想上都唔系咁容易嘅，咁啊要首先你要订咗有房间啦，啲驿站要。有檢疫嘅房間啦，咁好多市民香港嘅市民去在國內咧訂嗰啲房間都唔係咁容易嘅，睇嚟亦都係有一個樽頸，好大嘅樽頸添。咁每日都我見到啲朋友咧，每日都係第一時間去 book 嘅，咁都好快就爆嘅。咁呢度呢一方面咧，都係應該要去加翻大個數量啦。 我見有啲報道話已經即刻列喺深圳灣嗰啲嘅健康驿站咧，就每日嗰個預約名額由800個加到1300個，有啲報道咁講嘅，夠唔夠咧？又 1300個都係唔夠嘅，因為你睇翻以前咧，我哋上去國內都係一日幾十萬人咁啊，咁而家800個名額咧就實在就係少得可憐啦。咁如果係起碼都要加到去。我剛才所講啦，或者起碼初步都有3000個名額嘅數量咧。依家目前嚟講，好多人嘅好多香港嘅市民想上去都好困難嘅，好快滿嘅，冇房俾你嘅。咁所以佢哋都好難翻到去啊，因為好凄涼。 近呢段時間有啲政黨提到話在港疫站啊，即係喺香港可能先做咗一啲嘅隔離，跟住再翻上內地。呢啲又有冇得諗咧？或者你同唔同意呢個方向咧？ 這個要睇下我哋中央政府去承唔承認呢方面啦，即係要國內政府去可以配合咗，認為都可以做到，我哋先至可以做啦。因為你睇下我哋較早之前，因為香港嘅貨運車嘅司機咧，亦都係因為第五波嘅時候停咗啊嘛。咁我哋商會都曾經提過咧。是話可唔可以喺邊境嗰度咧劃一個嗰啲檢疫區俾佢哋？喺香港而家目前嚟講都有好多嗰啲因為第五波疫情咧建造咗嗰啲檢疫嘅地方啊嘛。咁如果劃分一啲俾佢哋咧，唔使喺佢哋嘅車嗰度又喺度食喺度住咧，係咪可以落翻嚟嘅時候入去呢啲咁嘅房間啊？呢啲檢疫嘅措施咁啊？封閉式咁嚟到都係可以配合到大陸嘅，咁但係睇嚟都係暫時都未有啲特別嘅一啲措施咯。 好啊，唔該曬史立德，史立德咧係創商會會長。咁另外咧想同姚柏良傾下，姚柏良咧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嚟嘅。今次呢一個嘅入境檢疫一啲限制，如果真係放寬嘅時候，對於旅遊業界嘅影響係點咧？電話旁邊咧有姚柏良，早晨。 早晨，蕭樂文，早晨。 早晨，姚柏良，先讲香港嗰个情况先，因为有啲报道都引述到消息话，系咪可以考虑香港嚟讲，入境嗰个检疫限制咧，就系由7日酒店就变咗做5日酒店，再加2日嘅家居检疫。点睇呢个幅度会唔会都会吸引到更加多旅客嚟香港咧？ 其實我其實五月開始咧，其實我已經睇到，即係我已經係建議政府咧可以考慮，即係行多一步，慢慢去走向一個即係三三四嘅建議，即係打齊三針，只係需要喺酒店咧檢疫三晚，然之後咧四日咧就喺家居隔離。呢、這個其實我已經講咗個幾月噶啦。當然啦，即係近排疫情有少少反彈嘅趨勢啦，但其實都睇到我哋香港嗰個整體嘅嗰個疫苗嘅接種率啊，同埋我哋嗰、那個醫療體系啊，以至到嗰個檢疫隔離設施嗰方面嘅一啲嘅準備都已經係相當於充足嘅。咁亦都個死亡個案同埋重症率咧，亦都係一步都係處於一個低位啦。咁事實上即係有條件係去再即係降低嗰個檢疫嘅天數嘅。咁呢度我覺得與其係5+2，就倒不如我一個3+3+4，因為咧老實講5+2咧，其實你減少咗兩日咧，其實嗰、那個即係可以有啲感覺上係勞師動眾，但係咧就幫助唔係太大啊。但如果係3+3+4嘅話咧，即係三晚酒店四日家居嘅話咧，其實就一方面嗰、那個可以舒緩到嗰個檢疫酒店嗰、那個即係強大嘅需求啦。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其實亦都係即係都有一定嘅科學根據數據可以能夠睇到。咁至於嗰個檢疫房外防輸入呢方面咧，其實政府可以。即係你一方面係放寬呢個檢疫天數啦，但係你可以其他嗰啲方面可以加強個要求噶嘛。就算好似我哋而家我哋立法會議員，我哋準備要入去閉環咁，我哋天天要做 PCR， 我哋都唔介意嘅。即係因為要為咗做好件事，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你用一啲科技嘅手段，用一啲有效嘅措施，係防止流入社區。咁其實我覺得行3+3+4咧就好過行5+2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旅遊業界都係即係絕對係歡迎嗰、那個即係政府而家初步話有個意向係諗下點樣調低嗰、那個入境檢疫嘅天數。咁業界都而家都大家知道，亦都我哋一路都係希望即係政府其實喺未通關之前咧，我哋都係希望政府嗰個延續嗰個補習業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補習業計劃咧即係去到7月份，但係一路都未通關，未通關復航，我哋整個行業咧。即係要保留一啲嘅我哋啲嘅人才，其實個保障計劃係能夠起到相當嘅作用。所以其實我喺6月16號已經去信俾現任同埋後任嘅特首，希望佢哋能夠去關注呢個方面啦。另一方面就琴日我都去咗封信俾後任特首嘅，就住呢個對外對內通關呢方面咧，俾咗建議佢嘅。 OK， 我想講翻呢個5+2嗰個方案先，5日酒店再加2日家居檢疫嚟講，你覺得會吸引到邊類嘅旅客翻嚟咧？即係係咪一啲探親嘅人士，或者甚至可能你嗰個方案啦，3+3+4咁樣，會吸引到邊一啲嘅旅客原本可能未必嚟香港嘅，鬆咗之後會嚟香港？ 如果睇翻入境處嘅入境數字嚟睇咧，其實由5月份開始，即係個入境嘅數字都一路去飆升緊嘅。咁內地旅客咧，其實五月份就有13,900+。六月份咧去到31,700+，咁啊非內地嘅旅客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增長嘅。由五月份嘅2,900+去到六月份嘅4,800+，呢個係截至琴日嘅數據。咁當然啦，呢度即係對旅客嚟講，我相信即係暫時嚟講，因為我哋已經持7天嘅檢疫咧，都係對佢一個好大嘅一個障礙嚟嘅，因為嗰個時間同埋金錢嘅成本啦。咁對於啲商務客同埋有嗰啲探親客嚟講咧，我相信如果降到去3+4嘅話咧，呢個係絕對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吸引力。再加上其實我哋本身其實香港人要出去，都係一個好大嘅強烈嘅一個咁嘅需求啦。但係出咗去翻嚟如果隔離7日咧，其實變相就令到我哋好多。你要做外遊好，或者要做啲嘅出外探親好，出外去處理啲商務啊，各方面嘅事務都好，都係形成咗一個好大嘅屏障啊。 OK， 咁但係對於一啲喺香港嘅市民，如果係想去出去旅遊，本身翻嚟都係要7日酒店檢疫噶嘛。如果真係縮減到5+2嘅時候，對於呢班人去外遊嘅意欲有幾大幫助？對於成個旅遊業界嚟講，復甦嘅會唔會係其中一個嘅即係契機咧？咁 嗱。我剛才講話即係變咗5+2呢，其實幫助真係比較有限嘅。其實現時雖然7日啦，但都有可能有少部分嘅居民都係有個咁嘅需求要出外咁、啊、但係你話變到5+2呢，當然有少少嘅幫助啦，但係就幫助真係唔大。 咁畢竟係你要翻嚟，你係亦都要處理，除咗機票之外，又要處理檢疫酒店啦，亦都係有一系列嘅嗰、那個防疫嘅工作要去跟進嘅。咁變咗嗰個純外遊嘅嗰個意欲就即係會大打折扣啦。 Okay. 最後想講埋，因為內地都話一啲入境人士嗰個隔離安排咧，由14+7就減到去7+3。呢、這個對於香港人去內地旅遊方面，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幫助啊？ 呢個是一個好嘅信號嚟嘅，即係亦都係睇到係國家嗰個疫情嘅受控啦，亦都係即係有個逐步即係對外放寬嘅一個潮頭。咁其實我哋睇到，如果即係而家實施7+3之後咧，其實我相信翻去探親啊，同埋一啲商務嗰方面係一個需求會大增嘅。咁所以正如就係話，即係其實嗰、那個內地嘅嗰、那個我哋目前去同通關呢方面嘅交通嘅瓶頸嘅問題要處理啦，同埋嗰個內地嘅檢疫酒店嘅方面都係要大量增加先得。而家現時嘅名額係非常之有限，咁可能純粹內地過境已經用咗相當大部分啦。咁呢度係需要當局咧係要正視嘅。 但長旅行嗰啲就未必有幫助，主要都係啲商務客同埋探親客啊嘛。 如果係可能夠即係開放到一個即係團進團出，俾到我哋旅遊業做一啲嘅長少少時間嘅一啲嘅旅行團嘅話咧，咁其實我都係有一定嘅需求嘅，因為咧即係要你而家主要係需要七日嘅一個酒店檢疫，然之後咧即係如果係犧牲七日嘅疫監，跟住可以能夠換來一個即係可能長線可能一個月嘅一個旅程，咁、 okay. 我相信就會有好多人都有興趣嘅，尤其暑假開始啦。 Okay. 好啊，唔該曬姚柏良，姚柏良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在社交网站发表贴文，总结任内工作。他说过去几年得到各界支持，做了大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为师生提供一个安全和安静的教学环境，培育爱国爱港有为上进的人才。现届政府将每年教育经费提供至到过千亿，任内推行优质幼稚园计划，改善中小学课程，全面落实教师学位化等，即使在疫情之下亦都未有停止学习。中学文凭考试继续举行，他期望香港的教育未来五年更进一步。杨润雄加入教育局近10年，新一届政府将会出任新成立的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他说离别在即，难免不舍，但是教育局的工作与新岗位有不少互联互通的地方，相信日后仍然有很多机会在历史、文化、艺术、体育等的范畴交流合作。马鞍山感英院感雅阁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89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6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42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土耳其改變主意，同意支持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組織。根據三國簽署的備忘錄，芬蘭和瑞典將會明確譴責所有恐怖組織針對土耳其的襲擊。土耳其確認支持北約的開放政策。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希望減少國家周邊的北約成員國數目，但是事與願違。又指北約為新成員打開大門，意味俄羅斯阻止北約擴張的意圖未能夠得逞。瑞典首相安德松形容事態發展是重要一步，不認同自己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作出太多讓步，又說瑞典將會繼續打擊恐怖主義，日後作為北約成員國亦都將會與土耳其更密切合作。西方國家歡迎土耳其改變初衷，英國首相約翰遜形容是好消息，又指瑞典和芬蘭的成員國身份將會令到北約更強大和安全。 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拜登支持备忘录，认为对安全形势产生重大变化。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825点，跌224点。外币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6.08，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22，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97美元，卖出1,820.21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因应庆祝回归活动啦，由而家至到星期五7月1日，大约下昼2点，湾仔北多处嘅路段啦，包括系博览道啦、中环及湾仔绕道啦、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啦。分域街去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咁另外，铜锣湾大球场径啦都系封闭噶。咁由于有呢个封路措施啦，咁比较影响咧，而家嘅交通就系由于湾仔绕道封咗，咁所以干诺道中天桥去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啦。咁车龙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出噶。咁大家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出。咁另外，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咁一共咧系有23条咧系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咁已经系需要改道啦，同埋缩短路程噶。咁大家搭巴士嘅朋友留意翻啦。喺九龙区方面咧，就系佐敦嘅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同埋柯士甸港铁站之间需要全线封闭，即系封咗一段嘅汇民道。咁另外啦，港铁嘅会展站会喺听日6月30日开始关闭啊，咁预计大约7月1日下昼2点重开。讲翻路面情况啦，咁而家隧道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后少少嗰段近住黄大仙中心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出。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喺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场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早晨。 讲到最深刻的议题呢，都应该是新冠肺炎了。我做这个节目呢，大部分时间都是戴着口罩做节目的，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来的。就算是戴着口罩都好，我做千禧年代这个节目都是跟平时一样的，都会将不同的声音带到去听众到。我是萧乐文，星期一至五上周八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御交记》， 羽灵调集大军向北渊进发，纪云和切身带队御敌，羽灵对佢恶语相向，此言唔会留下一个活口。纪云和不甘示弱，同羽灵大打出手，长衣会唔会赶嚟营救呢？ 国剧830《御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 港台电视三十日。 2022年6月29日，新增1685宗确诊，1533宗为本地感染。 警方指正以习近平或来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保安部署。 入境内地隔离管控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监测。 美国正式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称将削弱普京实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想讲下疫情啊。寻日公布1600多宗嘅阳性个案啦，其中大家关心喺海港酒楼嘅群组就再多一名70岁嘅食客咧系染疫嘅，咁啊就话累计咧有42名嘅食客咧都系阳性嘅，系确诊咗嘅咁。嗱，见到卫生防护中心咧就之前就讲话咧海港酒家嘅换气量不足，就话希望佢停业，不过咧酒楼咧去到寻日咧都仍然系营业啊，营业到去下昼咧先至系闩门嘅。而食环署方面咧，寻日都话就话啦，寻日咧系再巡查呢一个处所啦，并且系敦促负责人咧系参照防护中心建议自行停业，以清洁消毒同埋改善通风嘅咁。嗱，而家喺呢一啲可能通风未必好合乎规定嘅处所啦，又有一啲爆发疫症嘅情况啦，究竟系咪一个需要强行佢要停业或者停几耐咧？定系好似食环署所讲系建议佢哋自行停业咧？你认为个做法应该系点咧？1872311，又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关于通风方面啊。咁，餐饮处所换气量及空气净化设备工作小组主席袁柏良，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袁柏良。讲到屯门呢一间嘅酒楼啦，出现群组爆发啦，累计42宗嘅个案。之前咧，机电工程署咧就去过个酒楼嗰度睇过嘅，话先风量啦，同埋换气量都低过标准。咁啊，量度到喺现场入面每小时嘅空气换气量咧，只系得1.37至到2.12，就未达到6呢个标准。先风量方面咧，都系话大概得1.3嘅啫，未去到4或者以上嘅标准嘅。咁点解会出现呢一啲通风系统唔合标准嘅情况咧？唔系过往即系装呢啲机嗰阵已经定好晒个通风量或者先风量系已经系合乎标准嘅咩？点解会低咗嘅？ 嗱，其实呢个系我谂处方会做一个深入比较睇到底个问题喺边度啦。咁我哋怀疑可能就系个机组系咪有一啲故障啊，又或者个机组设计上边系有啲唔吻合佢个出风量啦。因为我得到嘅消息咧，就系话嗰啲咁嘅排风机咧，其实佢根据佢嗰个标示咧，应该系做到嘅。咁但系佢出唔到咁嘅风咧，就我谂要研究一下到底系咩问题啦吓。咁一般嚟讲咧，发牌嘅时候咧，佢哋有一个专业嘅人士咧就会睇过，咁啊作出检定，先作一个申请。申请一张批文啦，咁譬如满足6次嘅换气量咧，佢可以贴喺个门口嗰度。咁呢个情况，我谂处方会跟进嘅呢个。 但出唔到风，有可能有啲咩情况嘅故障？因为头先你提到可能系故障等等，会系一个个别嘅情况啊。又或者即系故障，其实可能系咪外面都已经识别到啦？咁即系点解会故障咗都唔知道，从而影响到成个通风嘅情况咧？ 嗱，具體嗰個喺在場嗰個工程設備咧，因為我就冇資料喺手啦。但我哋懷疑咧，就可能係咪有啲嘢壞咗啊？譬如風扇嗰啲皮帶轆係咪鬆咗啊？咁呢個都係一個方向嚟嘅，因為嗰啲風扇咧，如果佢轉速唔夠咧，佢出唔到咁多風嘅。咁亦都可能係咪有啲隔塵網封住咗啊？咁喺呢個個別嘅案例裏面咧，我哋知道處方就話俾我聽，佢改動咗嗰個通風系統。会唔会同个改动有关呢？这个都要等进一步嗰、那个睇个情况系点样。 一般嘅改动系咪都要专业人士先做到嘅？呢啲系啦。 嗱，理论上如果改动，要睇佢点解改动啦，即系个原因系乜嘢？系咪佢个错位变咗而改咗咧？咁又改咗咧？如果你冇揾啲专业人士去做咧，去改咧，譬如话你哋是但揾一啲。承辦商去做，咁佢哋唔係呢方面嘅專門人才啦。咁佢改咗之後咧，佢唔知道個分布 是應該怎樣估算呢、嗯、那可能得出來的結果不均勻、啊、這樣、 嗯、看回現在、599F 章裡面的關於餐飲業務處所的指示及的指明及指示入面就提到话，一啲餐饮处所咧系要喺开放营业时间咧适当咁样去开启啦、运作啦、保养同埋维修呢啲通风系统嘅咁。但同时业界都话有机会咧，因为有多部嘅呢啲空气清新机啦，要逐步去开啦，有机会系开漏咗咁。你估计业界多唔多呢一啲嘅情况，或者佢而家嘅说法系开放营业时间要开呢啲机啊嘛？但其实咁系咪足够嘅咧？即系。是不是即譬如落場時間或者閂門就不需要開的，你們即建議是不是應該閂門都有繼續開著通風系統呢？ 其實我也跟一些業界經過，他們都、知道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嗯、 那他們傾向呢有很多都說我們不會熄的，因為那些熄那些這樣的、譬如你用空氣清新機其實熄那些慳電不慳得多少，只不過可能有些跟有些即係好手尾啦，有啲員工譬如熄個燈咁，佢就熄埋啲嘢咁樣。咁、但係咧就有一啲傾向就話都廢咗，避免咗有機會熄咗影響咗通風咧，有啲繼續著住嘅。咁其實做法其實唔複雜嘅、 嗯， 因為簡單一個訓練啊，或者係教一啲員工點樣開關啊，同埋揾啲專人去巡查啦。我相信呢個係一個運作上管理上嘅問題啦。 嗯，即系总之落场闩门都唔好熄咗佢啦咁。 咁譬如你洗手间，你都有一张表俾啲同事入去清洁咗签翻，或者跟住有一个所谓嘅管理人员入去，亦都系睇翻啊，确认咗呢样嘢。咁其实呢样嘢都唔难做，即系你一个场里边有几多部啲空气清新机咧，同埋个冷气系统咧，亦都系可能有一个控制版面咧、 嗯， 就算经理啊嗰啲都可以睇到嘅。我相信呢个系管理上可以做得到。 嗯，今次呢一个嘅即系个案嘅爆发咧，都关注到究竟呢一啲可能唔合标准喺个即系通风量啊、先风量等等唔合标准嘅处所啊、食肆处所，系咪需要停业咧？咁你而家睇翻咧，即系关于餐饮业务处所的指明及指示入边个讲法咧，就系咁嘅。如果咧呢啲餐饮处所咧喺开放营业时间嗰度咧，冇适当咁样去开启运作啦、保养啦，以及系维修呢通风系统咧，就需要做一啲咧叫做减低传播风险的相应措施，包括就是说什么呢，是暂停晚市堂食、啊、等等，其余的时间呢每台呢是不可以多过两个人，为期14日的。同不同意这个做法呢？其实他就没有说明说你是一定要停业，不过晚市的时间呢就不可以做了，是不是达到他所说的目的，是减低到传播风险呢？你怎么看呢？这个 我觉得这个条例呢，如果你看最大的条例规范呢，就是 我自己个人意见，咁規範其實就係話佢要滿足到佢先可以營業嘅，咁所以其實個條例已經喺度嘅，即係如果佢滿足唔到嗰個基本換氣量咧，譬如疫情之前咧，佢每人有17立方米每小時啊，咁如果呢個佢都滿足唔到嘅，呢個大約相約大約係4個換氣量，如果呢個基本都滿足唔到咧，佢應該理論上就營業都係有問題嘅，啊，佢應該條例底下咧，如果佢營業咧，佢係有個風險嘅。是会被这个執法的。咁所以呢个条例已经喺度㗎啦。呢个我相信其实赋予咗呢个处方有啲权利去做嘅。咁、啊、至于佢话有一啲宽松少少嘅，我相信因为而家个社会环境啊同埋经济环境呢，我諗就唔会係一刀切囉。咁我相信即係嗱，我自己估嘅应该係处方俾返啲空间啲业界去自己做。啊、所以成日都强调系要自律咯，即系如果自律嘅情况唔得，所以有一啲地方处所而家加强咗执法，咁、我相信就系呢个一个平衡啦，咁、但系个条例其实已经喺度，即系赋予咗处方去进行执法，只不过就系话满足呢啲咁嘅发牌要求啊，同埋运作要求咧，其实个责任亦都喺嗰个食肆嗰啲负责人上边，有一定嘅责任嘅。 Okay. 但系先嘅即据你了解，系咪就算佢而家通风？即係俾人發現咗佢有啲問題咧，到第二日佢仍然係有問題未搞掂都好，佢仍然有一個空間係繼續冇晚市咁樣營業嘅，係咪據你了解都係咁咧？ 嗱，咁視乎佢嗰個所謂個嗰、那個即係所謂叫做違法啦，我想用違規嘅情況係乜嘢嘢啦？咁如果佢連嗰個最低基本發牌嗰個換氣量做唔到咧，如果繼續營業咧，佢係有一個風險係即係俾人呢個執法嘅呢個。 OK， 昨日衛生防護中心就講話，如果食肆出現一些大規模爆發啦，就會聯同食環署啊、機電署去視察環境啦。若果係涉及通風等等嘅因素咧，食環署係會要求食肆暫時停業同改善嘅。咁佢話食環署有呢一個做法，不過今次喺個個案入邊咧。食環署就係話會敦促負責人咧係參照防護中心嘅建議自行停業嘅。你覺得應該係用一個敦促佢自己停業嘅方式，定係用硬性去規定直情叫佢停業咧？即係權就喺度噶啦，其實就 我諗個字眼就大家可以斟酌啦。但係其實個條例大家放在眼前咧，132咧公眾衞生同埋市政嘅條例咧，其實已經要滿足喺疫情前都要滿足，即係大約係四次換氣量嘅先鋒。如果今日得一次咧，如果佢自己運作咧，我只要講咧，就係嗰個食肆負責人咧，自己都要留意這方面咯。即係隨時係，即係根本已經違法嘅。如果我直接從個條例嗰個底嚟嚟啦。咁另外五九個 F 咧講緊六次換氣量，如果提升到六次換氣量都做唔到嘅，其實兩個條例都可以即係互相可以去跟進一啲違規嘅情形嘅。 嗯。以你了解，而家啲食肆，譬如做咗呢、這個即係上年做嘅強制登記啊，即係要求啲食肆將座位之間嘅一啲先風輸送量咧提升到每小時換氣六次，至少六次啦。有冇話即係再做一啲定期檢查啊？係咪個儲箱入邊嗰啲通風系統係足夠嘅咧，合乎標準咧？因為會唔會可能用耐咗，有啲系統又會有啲嘅損耗或者效能上面有即係跌咗咁？有冇以你了解係咪有需要咁做，或者啲食肆有冇咁做咧？ 其實我哋見到過往一啲比較有規模嘅爆發咧，都係通常都係同嗰啲運作上有關嘅。咁但係你大家見到咧，都係有一啲案例，但係咧，你話係咪多到咁多咧個比例？因為全港有成萬八間食肆，咁而家見到個個案都係即係我唔敢講話多啲少啦。其實即係個案都係唔係話多得好緊要咯，即係冇一個即係幾何級數嘅爆發。咁所以我哋就除咗處方執法咧。咁我哋小組亦都話，不如提倡一啲教育工作啦。所以我哋出咗一啲恆常嘅清單啦，即係嗰個所謂運作嘅清單。咁就睇下俾一啲食肆負責人，通常都唔係一啲工程專業人士嘅。咁話俾你聽，應該點樣去做一啲簡單嘅方法。咁最近我哋亦都做咗個片嘅，出咗個片，因為有啲視像比較容易啦，同埋佢訓練啲員工都容易。了解到啦，咁我希望喺教育同執法咧一齊並行咧，就令到嗰、那個抗疫咧做得更好。 嗯，因為關鍵我就想知啲食肆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可能嗰啲即係儲箱入邊嘅換氣量都唔夠，定係佢根本都冇辦法知道，會唔會係咁？ 佢換量夠咧，其實佢首先佢靠專業人士啦，譬如第一佢發牌嘅時候，即係佢有個專業嘅人士同佢簽到一張申請表啦。咁嗰啲當然咧，請得佢專業人士，佢哋都有個責任去睇依樣嘢。咁另外呢五九個 F 嗰亦都係需要啲專業人士去睇嘅。咁當時滿足咗啦。咁但係操作上，我哋都係即係見到在都有啲唔著啊、壞咗啊。咁所以先提倡就一定係要跟進一個維修保養良好嘅運作咯。咁而家呢個食環署都睇埋依樣嘢喺度個場。 嗯，你覺得政府使唔使加強呢啲食肆換氣量嘅巡查咧？ 其實加強即係一定係有個效用嘅，但係如果你加強咗，亦都要平衡上社會上嘅訴求咯，同埋有經濟上。所以你一刀切咧，食肆一定係唔滿意噶啦，係咪先？咁你做一個平衡咧，就係比較難取捨啦。我自己個人嘅意見係咁睇。所以但係如果係有一個更大問題咧，我相信收緊嘅空間應該都可能有喺度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袁柏良。袁柏良咧系餐饮处所换气量或空气净化设备工作小组主席嚟嘅。又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饮食业界方面嘅，有稻苗饮食专业学会主席徐文伟，早晨。 早晨啊，萧立文。 早晨，徐文伟。屯门呢一个嘅酒楼，即系海港酒家出现嗰个群组爆发啦，咁啊发现佢一啲先风量同埋换气量咧就话低过标准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一个情况咧？或者业界嚟讲，喺过去呢段时间咧，会唔会都做一啲嘅定期检查，系确保一啲通风系统系运作正常，系合乎标准嘅咧？ 首先讲，即系我哋业界其实对呢个先风抽气换气量咧都系好紧张，即系自从喺第三波疫情后咧。好多專家都話，嗰換氣咧都係好重要啦，因為對嗰個傳播嘅風險都高嘅。咁所以咧，就將我哋嘅餐廳食肆咧，就由籠統講咧，由每小時四次咧，就提升到六次。咁其實發牌條件咧就係、 我哋講係每人每一小時17立方平米嘅新鮮空氣。咁但係呢個太過專業，咁通常我哋都係講每小時成個 area 四次啊或者六次咁樣咯。咁至於屯門呢間酒家咧，我諗都係一個個別事件啦。即係我哋而家持牌有座位嘅食肆咧，係18,000幾間啦。咁個別一兩間有呢啲咁嘅情況咧，當然係唔理想啦。但係佔我哋嘅業界嘅都係好少數，即係18,000幾間嘅其中一間至兩間咁樣咯。 嗯，所以我就想先即係除咗話即係定咗嗰啲嘅即係換氣量係幾多，就冇再做一啲嘅定期檢查或者揾專人去睇嘅咧？同埋食環又係咪會定期做一啲嘅巡查咧？據你了解到？ 首先講食環嗰邊啦，其實佢哋喺呢個我哋即係唔夠四次換氣，再加要去到提升六次咧，就允許我哋加啲空氣清新機啦。呢年幾咧，其實我知道咧，食環署嘅職員咧都好緊張，喺例行檢查或者巡查嘅時候咧，都一定會睇一個空氣清新機啦，同埋尖峰抽氣系統嘅。咁呢個都係食環署處方做緊噶啦。至於營運者或者啲管理人咧，都其實佢都恆常咧都會去睇下，尤其是嗰啲空氣清新機咧。當其時咧，當年咧其實有兩款兩大類啦，就唔係兩款兩大類，即係一個隔塵網嘅，有一個有 UV 嘅。另一個就隔塵網加 UV 嘅，咁隔塵網更加要即係定期要去睇下隔塵網嗰啲塵埃係咪濕得好緊要啦。如果 UV 咧，就嗰 UV 燈有冇燒到啦？咁去確保嗰個運作正常咯。 嗯嗯，嗱，各位觀眾聽眾點睇有關於一啲食肆換氣量嘅情況，或者一啲食肆出現一啲群組爆發嘅情況？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繼續同阿徐文偉傾啊。而家咧有一個叫關於餐飲業務處所的指明及指示，就話如果啲餐飲處所係冇喺開放營業時間入邊啦，適當咁去開啟啦、運作啦、保養啦，以及係維修通風系統嘅時候咧，就需採取一啲減低傳播風險嘅相應措施，包括就係暫停晚市堂食，其餘嘅時間咧亦都係每台唔可以多過兩個人啦，就為期14日嘅。你點睇呢個做法係咪真係達到佢所講嘅叫做減低傳播風險，定係純粹係一個懲罰咧？你覺得係？ 其实呢个咧系其中一条条例，其实政府或者相关处方对我哋饮食界咧都好严厉，大家可能即系忽略咗，仲有一条咧就系食物卫生防护中心嘅599A， 佢可以咧如果证实系符合唔到呢个先锋抽嘅咧，马上可以勒令我哋餐饮处所停业，包括所有厕所嘅。咁但系要证实咧，即系大家都有个流程啦，譬如要机电处嚟 check 下系咪先锋抽出咗问题啊。即係有啲有一個行政流程先可以停到個處所咯。咁其實對我哋業界都其實十分之嚴厲嘅。 但關鍵就係就算有呢個權啦，今次喺呢一個嘅個案嗰度咧，都係發現譬如一啲先鋒量、換氣量係低過標準啦。實質個做法見到都係食環署話會巡查完處所之後咧，都係敦促負責人咧係參照衛生防護中心建議係自行停業嘅，即係就唔係話用個權係要求佢停業嘅。你覺得兩者嗰個分別係咪即係有啲唔同啦？要求佢自行停業呢個做法又合唔合適咧？其實 你話如果有群組爆發，就算處方唔勒令作為經營者都應該停業，去檢查自己先鋒抽氣啊是否正常啊，做一次全個酒樓餐廳消毒啊，確保成間餐廳嗰、那個衞生程度咧達到滿意，或者令到客人享用有信心，先繼續營業咧，這個都係正常嘅做法啦。啲處方點解冇勒令咧？可能即係大家都明白，我哋飲食業界咧經歷咗咁多疫情啦，都係處於一個水深火熱當中啦。如果太過嚴苛、太過嚴厲嘅話咧，可能都會令一啲嘅企業啊，或者中小微企嘅倒閉。咁呢個都係運用處方都係運用佢嘅酌情權去處理呢個事件嘅。 嗯，因为今次见到，譬如以呢间酒楼嚟讲啦，就寻日都仍然系营业嘅，去到下昼先至系停嘅咁。对于一啲客嘅保障啊，或者对嗰个风险上面，你觉得系咪都有一啲危险喺度咧？ 我又冇掌握到好深入嘅资讯。啱啱听到你话去到寻日下昼先停业，有机会咧就系、是、我头先所讲啦，就系、是、个行政流程。因為處方你要立定一間處所停業咧，佢都要證實佢相關嘅罪行或者相關嘅措施，再出一個正式嘅文件去到嗰間處所，就叫佢停業咁解啫。咁我呢個事實上都唔係在於佢有冇執行，我應該都覺得佢有執行嘅，但係嗰個行政流程可能要有一兩天啊、兩三天咁樣。 嗱，而家呢一啲即係通風嘅設備啦，因為個講法就話喺開放營業時間期間一定要即係適當咁樣開啟啦，咁係咪都即係譬如閂門或者落場時間其實都會熄咗佢嘅？以你了解係點嘅？ 個別一啲情況啦，因為始終咧先鋒抽氣同空氣清新機開住咧，因為而家天口係大家都知嘅温度咧係34至36度。如果先鋒如果喺落場時間或者關門時間都開咗先鋒引入嚟嘅時候咧，將出面36度嘅空氣抽入嚟咧，令到整個餐廳酒樓咧都相當熱嘅。咁可能有啲前線嘅同事咧就覺得唔係好理想個温度，就熄咗呢個先鋒抽氣或者呢一個空氣清新機，令到餐廳嘅室內温度咧可以降低啲涼快啲。呢個第一啦。第二咧，有時啲客咧，即係因為空氣呢樣嘢咧無色無味無臭，係靠人嘅感覺去去有冇流轉啦。即係譬如有冇流轉嘅意思就係佢涼唔涼快。咁頭先講到咧，喺室內空氣抽入嚟嘅時候咧，可能會有啲悶同焗嘅感覺。有啲客人咧就會覺得唔夠空氣，唔夠流通，其實係夠嘅。咁有啲客人就自動咧，可能熄咗空氣清新機啊，個職員又唔知，就會導致有呢啲咁嘅情況。 但如果係即係唔係講客室啦，即係職員頭先考慮到譬如温度等等嘅情況，熄咗個先鋒機一啲空氣清新機，就真係可能令到個室內個換氣量唔足夠噶咯喎。點樣考慮咧？譬如你作為一啲負責人食肆嚟講， 真係我哋其實都出咗相關嘅指引同埋管理嘅，就由開門嗰刻咧，就直至關門嗰刻咧，都要正常運作同開得到啦。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就因為員工其實都係有機會咧會傳染噶嘛，咁但係都係要開住，確保成間餐廳酒樓咧都係符合安全啦。咁但係你知從前線嘅從業員有時即係落場嘅時間又可能想幫公司慳翻少少錢，即係啲電費都高昂，咁佢又熄咗啲先鋒抽氣啊，或者熄咗一啲嘅空氣清新機咧， 一個小時咁樣咯。 OK， 好啊，唔該曬徐文偉，多謝你。徐文偉咧就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嚟嘅。對於有一啲嘅酒樓，有一啲嘅個案，亦都係涉及到一啲換氣量標準係達唔到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 報道，內地尋日頒布最新嘅新冠防控方案，大幅縮減入境人士嘅隔離期。入境人士嘅檢疫期將會由14+7縮短至到7+3，即係話由原定嘅14日隔離檢疫同埋7日居家檢疫，縮短至到去7日隔離檢疫同埋3日嘅居家檢疫。咁而本港商界、旅遊業界人士都對新措施表示歡迎。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話：新嘅檢疫要求將會大大減少跨境港商同埋僱員嘅時間成本，同埋入住隔離酒店嘅金錢成本。不過，內地縮短入境隔離日數之後，返回內地的港商和市民預料會明顯增加，不希望當局可以增加檢疫酒店的房間數量。《東方日報》報導， 大公報的報導就提到，內地入境隔離統一縮短到7+3，有在深圳南山區隔離的港人夫婦感到十分欣喜，丈夫在香港從事金融投資工作，跨境業務比較多，兩年來太太往返深圳已經3次，丈夫更加多達5次，因為疫情兩個人推遲到今年3月才註冊結婚，今次在深圳隔離是準備在內地籌辦婚禮，太太說新措施可以令婚禮籌辦時間加速。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出席香港回歸25周年大會暨第6屆政府就職典禮。警方昨日公布高規格的安保部署，包括向習近平提供近身保衛、慶祝活動場地保安和車隊護送，亦都會在習近平出席活動期間定出核心和一般保安區，實施車輛和人流管制。港鐵會展站亦都會關閉，民航處在維港兩岸設置臨時禁飛區，更加是首次將全港範圍列為小型無人機限飛區。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今個星期五是香港回歸25周年，十幾間傳媒包括南華早報、明報和香港01等都有記者被拒採訪出一星期禮和領導人訪港活動。記協昨晚發表聲明指出，對當局的做法表示極度遺憾，批評當局嚴重損害新聞自由。信報向政府新聞處查詢哪個政府部門以保安理由要求部分傳媒機構撤換代表，當局回覆說不會評論個別機構和人士的認證狀況。信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1685宗新冠病毒確診，是連續14日破千。爆疫的屯門海港酒家群組 怀疑再引申新的群组，其中一名染疫的食客在传染期内到过旺角新世纪广场的翠苑，同一时段另外有三名食客以及一名的侍应亦都确诊。食环署巡查海港酒家之后，揭发员工没有戴口罩和没有保存员工的疫苗记录以及擅自更改通风系统，已经是分别提出三项检控。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星期六正式对外开放，馆方昨日表示，参观者和他的随身物品在入场之前一起要接受保安检查。根据香港故宫官网的参观守则，参观者需要穿着适当的衣物，包括鞋和衬衣，如果着不适合的衣饰或者有可能被拒进场。被问到如果身穿带政治色彩例如适合六四字眼的衣服会不会被拒绝进场，馆长吴志华回应话：参观者衣着需要尊重场地，而本港已经有相关法例规管。强调如果参观者行为损害市民安全，将会寻求警方协助。馆方同时规定，参观者不可以携带长遮进馆，需要放置在指定的遮架。明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话：内地放宽入境隔离规定，将隔离的时间缩减一半，咁相信是因应疫情的放缓而作出调整，减低对外商和港人的不便，希望能够加快经济社会复常，对香港亦都有启示作用。咁社论话：要留住外商和人才，需要适度减低防疫措施对入境人士的不便。随住内地带头做，新一届政府有望尽快出台相关措施。《星岛日报》社论。 明报社评，内地调整疫情防控方案，缩短入境人员的隔离时间，改为7+3，港人北上公干处理家事付出的时间成本显著减少。社评说，最大问题在于预约回内地配额和健康驿站，即是类似检疫酒店，增多促少，港府应该尽快与内地当局商量改善樽颈问题。明报社评。 《東方日報》的政論就提到，香港目前仍然規定入境人士必須到酒店強制隔離7日，由外商到海外港人都批評是極度擾民。政論說，新冠病毒無法清零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既然中港無法在一時三刻內通關，港府就應該爭取盡快同外國通關，將隔離措施縮短以至到廢除已經是大勢所趨，否則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勢必不保。《東方日報》政論。 文汇报社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香港的繁荣发展，全力支持香港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指示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出台各项政策措施。新一届特区政府要积极充当创科发展的推动者和参与者，带领工商界牢牢把握创科发展的无限机遇，为香港构建更加多元化的竞争优势和发展格局。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由于要庆祝回归活动啦，咁所以有啲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到星期五，即系7月1日嘅晏昼2点，湾仔北多处嘅路段咧需要封闭噶。咁包括咧就系博览道、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咁而家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噶，揸车朋友咧，暂时就唔好尽量唔好揸车啦，去呢一啲嘅路段。另外，铜锣湾嘅大球场径咧，亦都需要封闭。喺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咗，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会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啦，已经改动或者系缩短咗路程噶啦。咁喺九龙区方面，佐敦嘅汇民道咧，同样要配合回归活动啦，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全线都是需要封闭的。咁喺港铁消息方面，会展站咧就会喺6月30日，即系听日开始关闭，预计去到7月1日咧晏昼2点先会重开。会展站听日开始会关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 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由于湾仔北一带有多处嘅路段都系封闭嘅，咁影响到一带比较挤塞，包括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西隧嘅港岛出口，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嗰段亦都塞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龙和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耀星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和富中心一段亦都行车缓慢，龙尾就去到柯达大厦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环保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大赤沙消防局。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安苑啦，因为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安苑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柴湾渔湾村、渔顺楼、沙田碧桃花园、三期翠柏角、鸭脷洲海怡半岛、怡翠角、天水围骏宏轩一座、大围美城苑、日城角、北角英皇道六至八号百利大厦、大围云蝶花园四座、沙田滨景花园一座同埋沙田瑞和苑庆盛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系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呢、這个特别嘅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2022年6月29日，新增1685宗确诊，1533宗为本地感染。 警方指正以习近平或来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保安部署。 入境内地隔离管控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监测。 美国正式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称将削弱普京实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新增1600多宗的确诊新冠病毒，本地感染方面1500多宗，输入个案150多宗。记得在第五波的初期都在院舍的方面有一些大规模的爆发，在医院方面要入院，就算是确诊了要入院都未必是那么容易，涉及到整个承载力应对的情况。在今次第五波有一些反弹的情况下，近日都是保持住过千宗每日一些阳性个案，在公立医院系统方面的应对和承载力现在又准备成点呢？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括弧联网运作黄立纪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黄医生，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喺近日嘅疫情之下，医管局系点样评估成个疫情嘅走势，同埋有啲乜嘢嘅准备工作喺做紧咧？ 嗱，你见而家每日我哋确诊嘅个案大概1000多宗啦，接近升到2000宗啦。咁啊，但系其实我哋入院嘅病人咧唔系好多嘅，我哋喺1000多个病人当中咧，其实咧每日入院可能得60人、70人、80人到。咁咧就而家留喺醫院嘅病人咧，其實夾埋咧都係得600人左右嘅啫。 咁所以暫時對公立醫院嚟講咧，唔算好大壓力嘅。咁但係我哋其實都唔會鬆懈嘅，我哋都仍然咧會準備好病床咧，要做到床等人，即係唔想再有病人咧因為唔夠病床咧要等候入醫院啦。咁我哋其實咧就為啲病床咧安排好啲調配嘅安排嘅。咁我哋你記得我哋喺第五波期間咧，其實將好多我哋一啲普通急症同埋康復病床咧改裝咗咧，可以接收新冠病人嘅。咁當時夾埋我哋之前所有嗰啲隔離病房嗰啲病床咧，其實我哋有成11,500張病床咧可以接收新冠病人嘅。咁但係今日我哋醫院服務基本上都大致復常啦。咁呢啲病床其實而家回復翻接收翻我哋一般嘅醫院病人㗎啦。咁但係有需要時候咧，我哋醫管局咧會調整我哋嘅非緊急服務啦，等呢啲病床咧可以騰空出嚟咧，令到可以接收新嚟嘅新冠病人嘅。咁我哋現時其實我哋可以立刻可以動用嘅病床咧，其實超過500張嘅。咁如果即係今日突然間有好多病人湧入嚟急症室咧，其實我哋即時都可以接收佢哋嘅。咁而且俾48小時我哋咧，其實我哋就可以動用到接近超過2,000張病床㗎啦。咁我哋務求咧，希望喺一個星期之內咧，可以動用超過5,000張病床啦。而喺兩個星期之內咧，可以動用曬我哋之前改裝曬嗰11,500張病床嘅。咁除咗醫院嘅病床之外咧，其實我哋仲有香港北大嶼山醫院嘅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啦，咁嗰度其實都有800張病床可以用嘅。咁而家我哋其實已經調配咗人手，增加咗人手去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令嗰度咧可以接收更多嘅病人。咁而家其實大概有接近200個病人咧喺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嘅。 OK， 我想知而家用咗嘅隔離病床其實係有幾多嘅？ 喺醫院嘅隔離病床其實咧，收咗新冠病人其實200張到嘅啫，咁另外有接近200張嘅隔離病床喺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亦都接收咗新冠病人嘅。 嗯，喺呢啲用嘅200張入邊，係佔咗即係整體嘅隔離病床係幾多比率上面嘅？ 嗱，其實我哋醫院入邊咧，如果計我哋第一線同埋第二線隔離病床，我哋接近2,000張咧，其實我哋用咗一成多啲嘅啫。咁啊，但係因為我哋其實仲有其他嘅病人需要隔離噶嘛，譬如啲肺結核嘅病人啊、出麻疹啊、這個水痘啊呢啲病人咧，其實佢哋都需要隔離嘅。咁所以其實啲隔離病房咧都有其他病人住緊嘅。 嗯，頭先提到有好多情況啦，即刻用可以有500張病床，48小時內可以調動到2,000張病床等等，一個禮拜內去到5,000。喺乜嘢情況下會唔會有啲標準、有一啲嘅條件先至會係增加唔同嘅病床或者係隔離病床咧？ 其實我哋要睇視乎入院嘅病人人數嘅。其實我哋咧就密切緊監察每日新入院嘅新冠病人人數，咁我哋隨住入院病人人數增加咧，同埋我哋個病床佔用率咧，我哋就會加開我哋嘅病床噶啦。咁最主要條件就係要加開病床，我哋要調整我哋嗰個非緊急服務啦。咁可能原先安排咗一啲非緊急嘅手術啊、內窺鏡啊嗰啲咧，可能就會有啲部分會延後噶啦。咁但係我哋如果喺譬如今天壓力未係好大嘅時候咧，我哋個調整咧會盡量少嘅。 嗯，暫時睇而家嘅疫情有機會會用到幾多嘅病床咧？即係成個準備就喺度啦。但係你哋嘅評估會係點？ 嗱，根據港大嘅推算咧，其實呢一波疫情咧，相信會喺7月咧裏邊會達到高峰嘅。咁佢哋預計達到高峰嗰陣咧，大概我哋醫院咧應該會佔用超過2,000張病床嘅，約莫就等於我哋嘅一線同二線隔離病房加埋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咧，大致上應該係應付得到嘅。 嗯，除了說醫院的病床之外，現在在亞洲國際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就是備用狀態的，我見到什麼情況會可能會用回，或者還有沒有其他設施都會是啟用的 呢？我們在亞洲博覽館的社區治療設施呢，現在其實是備用狀態啦。我們會看著我們另外香港感染控制中心的床位佔用率呢，來決定是否適時需要重啟的。 咁而家暫時因為成個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有800張病床咧，我哋暫時都未用到200張嘅。咁如果佢個病床接埋得超過一半嗰陣咧，我哋就會再考慮咧，係咪重啟呢個亞洲博覽館噶啦。咁另外其實喺落馬洲河套區咧。我哋而家有一間中央援港應急醫院嘅，咁暫時係由深圳嘅第三人民醫院咧幫手營運啦。咁如果有需要時候咧，佢哋都會幫手咧接收新冠病症嘅。 我都想了解一下呢一個落馬洲河套區呢個應急醫院，即係完全成個營運上面係唔涉及香港即係醫管局方面係唔涉及嘅，係咪？咁但係譬如如果真係要用到嘅時候，嗰啲人手安排上面係咪可以即時啟用到咧？ 係嗱，嗰間醫院其實咧就基本上咧就唔係由醫管局營運嘅，咁佢其實係由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咧負責提供人手營運嘅。咁我哋盡量只係負責配合，即係有安排病人運送啊、轉送啊同埋轉介嘅啫。咁呢個我哋會其實喺適時嘅情況下咧向深圳市政府咧反映嘅。咁佢哋以我哋而家對呢一波疫情嘅評估咧，要用到應急醫院嘅機會咧，我哋相信就唔係十分高嘅。 OK， 但有幾多嘅床位，同埋要即係到時如果要揾到深圳嗰方面嘅醫院嘅人手嚟幫手啦，即係要聯絡啊，或者成個過程啊，啲時間用幾耐咧？ 嗱，嗰個床位其實咧就有1000張病床嘅，咁我哋其實已經同佢哋做好呢個安排啦。咁我哋其實啲接收啊嗰啲程序咧，其實我哋都已經全部安排好曬噶啦。咁但係要動用嗰間醫院嘅話咧，其實我哋都要通過政府咧同深圳市政府聯繫嘅。咁相信都要最快都要幾日時間，都唔係話我哋今日要開聽日就用得嘅。 OK， 另外過去喺第五波疫情咧，都試過將一啲醫院咧改為專收新冠病人嘅定點醫院嘅，有冇即係都預備定呢啲方案咧？到時邊啲醫院會係咁做嘅？ 其實當時我哋有7間醫院改為定點醫院嘅。咁如果我哋今波嘅疫情繼續上比我哋預計嘅壞嘅話咧，我哋仍然嗰7間醫院咧會轉翻成定點醫院嘅。咁但係而家現階段嘅情況嚟睇咧，我哋未必需要動用到咧定點醫院嘅。咁同埋我哋醫管局咧，其實咧而家我哋成立咗一個緊急應變中心啦。我哋嘅緊急應變中心咧，其實咧就係我哋由總部同埋聯網嘅決策層咧組成嘅。咁我哋其實呢個緊急應變中心就負責呢啲重大嘅事件。如果有一啲重大嘅決策，我哋發覺疫情似乎比我哋預計嘅走勢轉差，可能我哋要將某一間醫院轉做應急醫院，咁呢個緊急應變中心咧就會負責去統籌噶啦。 另外我都想问一下医护人手嗰方面，系咪话可以好短时间内可以增加到咧？我见到你哋都有提及到一啲，话嗰间医院已经制定咗实名制嘅轮班安排，咁同之前嘅安排有咩分别啊？呢个 嗱，之前其实咧，我哋就定咗每间医院可能会提供几多人手帮手去，可能亚洲博览馆啊，或者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嗰度执勤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喺第五波疫情期间咧，当时嗰、那个多同事患咗病啊，或者需要隔離，咁其實定咗人手咧都未必去得到。咁但係我哋咧今次咧就我哋除咗定咗個人數之外咧，我哋每個同事其實知道自己嘅先後次序嘅。同事A 咧就知道自己排第幾，會負責去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啊，或者亞洲博覽館度當值嘅。咁如果同事 A 去唔到咧，我哋另外就會有同事 B 頂上。咁其實我哋已經有曬個每位同事知道自己要調去嘅次序噶啦。咁所以我哋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調動到人手，就唔使喺啲病房度咧重新編配過啲人手啊，再嘥時間執嗰啲間表啊咁樣。 呢度係涉及幾多人手啊？已經係落咗實名制呢一個制度嗰度。 我哋其實每個聯網已經有數百個人手可以隨時調配㗎啦， 咁我哋你啦，我哋有七個聯網，所以我哋其實咧有足夠嘅人手咧，可以調配去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同亞洲博覽館噶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黃立紀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係負責聯網運作。咁啊，想同大家另外都講下有關於電費啊。嗱，而家嘅電費組成咧就係分做兩個部分嘅，就係基本電費啦，同埋燃料調整費兩個部分啊。燃料調整費方面咧，就近日見到咧，譬如中電啦都公布話，下個月嘅燃料調整費咧，去到每度電46.7仙，咁啊，比起今年一月咧就貴咗8.1仙。整體嚟講咧，就話淨電價咧喺下個月啊，平均淨電價就會升到每度電137仙啦，同一月去比咧就多咗6.28%。咁啊，港燈嚟講咧，淨電費咧就係加到係158.8仙，咁同一月比咧，個幅度啊再多啲添，升咗啊，係17.37%嘅咁。啊，成個情況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點解呢個燃料調整費會多咗咁多咧？個影響係啲咩咧？咁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浸大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瑞財，早晨。 早晨，你好，主持。 早晨，麥瑞財，點睇呢個燃料調整費，無論係中電同埋港燈，下個月都會係升嘅咁都同大家先講下，即係嗰個嘅主要原因係啲咩？ 嗱，我諗主要原因咧就係嗰個燃料價格上升啊，即係俄烏局勢咧就影響到咧嗰個環球嗰個能源嗰個市場咧就有啲嘅變動嘅，咁、那個價格咧係不停咁上升，咁嗰個上升咧就唔係淨係單係影響香港嘅，全世界咧好多地方咧都影響嘅。咁、而香港個電費嘅基本構造咧，咁頭先主持都講咗啦，咁就係由一個基本電價。加上一個叫做係燃料調整費，個燃料調整費咧就最主要就係話兩間電力公司喺發電入面咧所採用嘅燃料嘅成本咧就 100% 轉嫁嘅，咁但係期間咧佢就唔可以係賺任何嘅費用嘅，咁即係話喺嗰個嘅燃料調整費咧就嘅上升咧就係主要因為係個能源價格嘅上升咯。 嗯，有冇话其实而家头先提到话俄乌局势或者成个国际局势嚟讲，对边一类嘅燃料嘅费用嘅升幅系最大影响嘅咧？即系核电、天然气定系煤定系边啲咁样 咧？嗱，sorry， 唔紧要。 嗱，如果系讲紧系个燃料调整费咧，就两电咧佢嘅发电嘅成本咧系有分别嘅。咁譬如话喺中电入边嚟讲咧，佢咧就会有核电嘅。咁所以咧就核电响呢次嘅能源价格上升入面咧，其实咧就冇乜大嘅影响。咁但係调返转头咧就话港灯咧，因为佢冇核电啦嘛，咁佢就只有少量嘅风电嘅发电嘅设施。咁主要嗰个嘅发电嘅成本咧嚟自于天然气嘅。咁而天然气嗰个价格咧响今次嗰个嘅能源嘅问题入面咧，嗰个反应咧係比较上高咯。 嗯，头先你话个燃料个组成唔同咧，有冇话譬如即系同大家讲下，就中电同港灯边一个嘅即系燃料系占最大部分，而系咪呢一个原因系令到两电今次喺嗰、那个净电价方面嗰个升幅系亦都系有唔同咧？ 呢、這个当然会啦，如果你睇翻呢一个嘅港灯咧，因为最主要嗰个发电嘅范围咧都系港岛啊，咁同埋小部分嘅离岛啦。咁所以佢嗰個嘅規模較細咧，佢就唔能夠係個市場規模唔能夠咧，就用好多唔同嘅發電嘅模式，可能係太陽能啊、少量嘅風電啊，咁啊加埋傳統嘅燃料啊，就係呢個天然氣啊嘅發電。咁但係咧就中電，因為佢服務嘅範圍係較廣啦，咁啊成個新界區啊、九龍區啊，咁都係中電係負責嘅，咁佢發電量係較高嘅，咁所以佢嗰個嘅分散咧係以往嚟講咧都做得較好嘅。咁如果睇翻中電嗰個發電咧，佢除咗話用呢一個核電啊之外咧，天然氣又會用啦，咁即係仲會用咧其他啲嘅即係可再生能源，例如太陽能啊，甚至到係我哋嘅垃圾堆填站入邊啦一啲沼氣咧，佢都會係可以使用嘅。咁另外就係因為佢係有用咗部分嘅內地提供嘅能源啦，咁而內地提供嘅能源咧都亦都係有唔同嘅地方嚟自嘅。 Okay. 咁呢個都會係令到佢哋嗰個嘅我哋叫 energy mix 啊，嗰個嘅能源嗰個發電嗰個嘅組合咧，佢會係較為分散咯。 好啊，麥瑞財，我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一傾啊。 好啊， 麥瑞財就係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邀请，今日起至到7月1号到本港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暨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澳门新闻局表示，澳门代表团按照香港政府的防疫要求，在离开澳门之前一个星期进行健康监测和每日抗原与核酸检测，在香港活动期间进行闭环管理和检测等的防疫措施。代表团结束行程之后，将会按照卫生局的要求，在第一、二、四、七日接受核酸检测，期间不会参加不佩戴口罩的活动。政府完成在大埔德雅苑的围封强检行动，1852人接受检测，发现8宗阳性和1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派员到访816户，当中141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马鞍山感应院感雅阁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有大约89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6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42户没有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宗本土病例，包括廣東1宗和江蘇2宗，無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有36宗，包括安徽15宗、天津9宗和江蘇4宗。遼寧有3宗，廣東有2宗，北京、四川和雲南各有1宗。深圳新增1宗确诊病例和2宗无症状感染，新增3宗阳性个案之中，两人在隔离观察的密切接触排查之中发现，另一宗在社区筛查之中发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狂风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32点，跌286点，总成交金额1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57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9.4跌6.4，力劲科技系报17.74跌1.96，友邦保险86.15升1.4，京东健康系报64.9跌2.3，阿里巴巴115.2跌2.9，美团205.2跌2.4，理想汽车151元跌7.3，比亚迪股份325.8跌5.6，建设银行5.27，系京东集团系报253.6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36.09，瑞士法郎0.957，加元1.287，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6点，跌252点。港金报1702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0.86美元，卖出1821.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由于要庆祝回归活动，咁所以湾仔北一带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到星期五，即系七月一号嘅晏昼两点钟，湾仔北多处嘅路段咧需要封闭噶，包括咧就系博览道、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龙和道、菲林明道、龙景街、龙合街、会议道、分域街、港湾道同埋分域码头街噶。咁而家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亦都封咗。揸车嘅朋友咧，尽量唔好揸车去以上嘅路段啦。另外，铜锣湾嘅大球场径咧，亦都系封闭。喺会展站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就已经停用咗，合共23条以湾仔北作为总站嘅巴士路线，同埋大约30条途经湾仔北嘅巴士路线已经改动啦，或者系缩短咗路程。咁所以搭巴士嘅朋友咧，要留意啊，特别系途经湾仔区嗰啲啦。咁喺九龙区方面，佐敦嘅汇民道咧，同样因为要配合回归活动嘅安排，汇民道介乎香港西九龙站至到柯士甸港铁站之间全线咧系需要封闭噶。港铁消息方面咧，港铁嘅会展站将会喺6月30号，即系听日开始咧关闭，预计去到7月1号大约晏昼嘅两点钟咧先会重开。会展站听日会关闭。咁讲翻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上去黄珠路嘅支路近住智乐花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去黄珠路嘅支路近住智乐花园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的交通是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由于湾仔北一带有些封路的措施，影响到一带挤塞，包括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挤塞，龙尾排到中区警署对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那段亦都塞车，车龙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龙和道去北角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仲是挤塞，英皇道去筲箕湾近住芬尼街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模范村。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去到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考明街一段挤塞，龙尾就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这一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就排到去环澳路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夜场，袁咏仪、宋佳、宋祖儿、陈赫、张超主演《盛装》。 随住新媒体迅速崛起，时尚杂志《盛装》在转型的时候面临主编空缺，由宋佳饰演的副主编陈开儿踌躇满志，但是集团就任命了袁咏仪饰演的萧红雪为新主编，但新人士又会否带来风暴呢？ 国剧夜场《盛装》， 6月28和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世数25年，主持曾卓然、高福慧。 房委会在1978和1979年先后推出居者有其屋计划和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以折扣价出售居屋，从而协助合资格家庭和公屋租户置业。由1978-79至2002年，售出的居屋和私人参建居屋单位超过30万个。 一个社会有没有希望呢？ 同嗰个社会有冇向上流动嘅可能性系好有关系嘅。而向上流动咧系需要阶梯，居者有其屋嘅名字咧改得好好，可以感受到政府对社会嘅承担。呢个计划咧可以话系近几十年嚟政府提供向上流动最重要嘅助力。居者有其屋嘅绿表令到公屋嘅居民可以置业，俾一个机会咧令到唔同嘅阶层可以分享到香港发展嘅成果。 2002年11月，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阳公布一系列稳定楼市政策孙九招，当中包括结束居屋计划。居屋在2003年停建停售，直至2011年，政府为了回应中低收入家庭置业诉求，决定复建居屋。新居屋计划对象主要是首次置业人士。房委会自2015年推出首批复建居屋，截至2020年，一共推出居屋单位23000多个。 有前辈老友咧创业就白手兴家，2000年之后咧赚咗第一桶金，亦都系先选择居屋上车，留翻多啲本钱做生意先。但系后来去到近10年咧，自由转售居屋嘅价格咧，其实已经同私人楼差唔多噶啦。近几年白表居屋亦都同幸运大抽奖有啲类似，所谓居者有其屋呢个向上嘅阶梯咧，对新一代嚟讲咧，亦都渐渐系可望而不可即。施政者令居者有其屋嘅气魄咧，亦都可能受限于现实嘅供应不足，所以能够顺利俾人使用到嘅咧，就是一个阶梯。但如果佢系有得睇，但系冇得用嘅阶梯，就会变成咗另一个阶级噶啦。 世数25年。星期一至五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2022年6月29日，新增1685宗确诊，1533宗为本地感染。 警方指正以习近平或来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保安部署。 入境内地隔离管控调整为7天集中隔离加3天居家监测。 美国正式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称将削弱普京实力。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有關於電費的組成，其中一部分就是燃料調整費，因為國際的局勢等等的原因，中電和港燈在燃料調整費方面都是比起今年年初多了，令到整體的淨電費都是加了。以下個月平均淨電費中電來說，就是比一月嘅時候咧多出啦6%啊，超過。咁另外咧，港燈嚟講嘅幅度咧就更加多。下個月嘅淨電費嘅每度電嘅平均淨電費咧，係比起一月嘅時候咧係升咗咧17%左右嘅咁。成個情況1872311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嘅。繼續同麥瑞財傾下，麥瑞財就係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浸大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嚟嘅。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 早晨，麦瑞才。我想知咧，喺而家呢一个国际局势，对一啲燃料费或者电费嘅影响之下咧，其实两电有冇一啲短期嘅工作可以做，譬如令到成个燃料嘅费用系唔使升得咁多嘅咧？ 嗱，我谂系困难嘅，咁但系都唔系话唔可以做嘅。咁第一件事就系当然系嗰个能源入口入边咧，系咪可以分散啦？即系如果唔系集中系一两个供应商嘅话咧，你系分散咗嘅话咧，有一个好处。例如係嗰個嘅即係天然氣啦，天然氣本身咧，亦都有一啲內地有啲管道咧，就係運嚟香港嘅。咁但係亦都可以用一啲所謂 LNG 船啦，就將一啲嘅液態化嘅天然氣啊，咁運嚟香港。咁以往咧，如果環球市場入邊咧，有好多一啲散裝嘅 LNG 嗰啲嘅氣咧，就可以供售賣嘅。有啲地方可能會平啲嘅話咧，咁以香港係一個咁航運咁發達嘅地方嘅話咧，運得到嚟咧，咁應該都係可以將嗰個嘅費用咧，就會降低少少。咁但係呢就因為好多時嗰個能源呢嗰、那個市場呢係需要一啲長期嘅供應合約嘅，咁嗰、那個所謂嘅磋商入面呢，咁就可能呢就要同唔同一啲嘅供應商去磋商，咁嗰、那個採購量大同埋少呢都會影響個價格嘅。咁呢一啲嘅問題呢，咁都係可以即係透過一個分散 嗰個嘅供應啊，咁同埋咧就係睇下唔同嘅地方嘅能源價格，如果係喺一啲長期嘅合約，而個價格係覺得係可以係接受嘅話咧，都可以係簽訂嘅話咧，咁亦都係可以平穩翻嗰個嘅即係電價咯。 以兩電嚟講，有邊啲燃料嘅來源地係影響個電價升得最多嘅？ 嗱，咁呢一啲嘅資訊咧，因為可能牽涉到一啲部分嘅商業嘅秘密啦。咁但係咧，如果睇翻嗰個能源咧，都分幾種嘅。咁即係包括係可能係天然氣啦、石油啦，咁同埋係呢個煤啦。咁就因為香港即係早幾年啦，咁已經係政府係好關注嗰個嘅即係空氣質素嘅問題啊咁樣。咁而兩電咧，佢哋發電入邊如果係用煤嘅話咧，會影響到嗰個嘅即係空氣質素咧係較高嘅。咁影響到咧就係我哋見唔到藍天嘅。咁因此咧就喺過去一段嘅時間咧，咁其實兩電咧都因為調整嗰個燃料組合啊，即係用好少嘅煤。咁就用多咗天然氣一啲較為潔淨嘅能源啦，咁令到嗰個嘅即係空氣質素咧係達標嘅。咁而呢一個嘅情況咧，就一定要將嗰個嘅價格咧上升。而今次俄烏嘅局勢個影響咧，就環球嘅能源價格上升，特別係天然氣，因為最主要喺歐洲都係好多國家都考慮到環保啦，佢都係用天然氣為主嘅。咁而係大家都係喺嗰個嘅市場入邊咧，係競爭天然氣呢一個嘅產品。導致到嗰個價格嘅上升咯，咁所以如果我哋係要點平衡翻，我哋要翻個空氣質素啊，但係亦都唔希望嗰個能源價格係上升咧，咁呢個咧要取得平衡先得。 你自己預計未來即係其中呢一個組成電費嘅部分就係燃料費，成個趨勢會係點咧？係一路向上升，或者會維持幾耐啦？而家係咪已經算係即係高峰嚟嘅咧？之後唔會咁大幅度咁升咧？ 嗱，因為嗰個燃料價格咧就唔同地方咧就有唔同嘅報價嘅，咁但係咧就可以參考喺燃料入邊咧係較重要嘅，即係石油嘅價格。咁如果石油嘅價格嘅話咧，咁即係歷史入邊嘅高峰期，如果我記得嘅話咧，大約係每桶第$140左緊。咁而家咧就係大約可能係120啊上下嘅。咁呢一個咧都係接近翻個高峰期㗎啦。咁而因為今次嘅一個燃料嘅問題咧，個價格問題咧係由戰爭所導致㗎嘛。咁最簡單要睇下個能源價格係唔可以平穩翻咧，要睇翻呢個嘅俄烏戰爭幾時結束啦。咁而呢一個咧就唔係咁容易去判斷。咁、okay. 但係可以講多一點咧，就係話喺未來一段時間咧，可能咧就係嗰個能源價格咧就未必會有大幅回落嘅可能性，特別係喺北半球大約冬天啊。咁而家夏天咧，喺北半球咧用電量咧係較少嘅，通常都會係。但係到冬天咧要保暖咧，佢冇辦法唔開，因為同嗰個嘅即係市民嗰個嘅性命有關啊嘛。咁所以咧就係一定要使用嘅話咧，有可能個價格進一步上升。即係如果就咁睇法嘅話咧，喺今年之內咧嗰個嘅能源價格係要大幅回落咧，個機會咧應該相對嚟講係未啦。 有啲講法話香港嗰個電費升幅已經算係比較低嘅，係咪真係咁咧？ 嗱，香港個電費升幅係相對較溫和嘅，因為我哋基本電價咧，2022年嗰個嘅價錢咧，原則上係同2021年咧係相等。咁如果你睇翻個基本電價咧，最主要都係兩電啊，佢哋嗰個嘅即係嗰個發電啊，嗰啲機組啊，嗰啲嘅折舊成本啦，加埋佢哋嗰個合理嘅利潤啦。因為就始終兩電咧都係一個嘅即係有管制嘅企業啊。咁所以咧，佢哋同政府簽訂嘅嗰個嘅協議咧，咁咧就限制咗佢哋嗰個嘅資產回報率嘅。咁響佢基本電價係冇變嘅情況之下咧，而嗰個嘅而家調整上咧係100% 轉價嘅話咧，咁所以嗰個電價最主要都係受到個燃料調整費用咧嘅影響。 OK， 好啊，唔該曬麥雪才，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麥雪才係能源諮詢委員會前委員，亦都係浸大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嚟嘅。想同大家咧又再講下一個嘅調查，咁佢就訪問到一啲喺第五波疫情之下影響到去醫院覆診延遲咗嘅情況，包括就係一啲嘅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患者咁。嗱，整體嚟講，我哋去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整體呢個調查有啲咩嘅結果發現到啊？香港視網膜病变协会会长曾建平，早晨。 早晨，主持人早晨。 你好，曾建平。你哋呢个调查系咪主要了解湿性老年黄斑病变嘅患者嘅影响喺疫情之下？可唔可以先讲下呢个病喺香港有几多人，有几普及，或者啲咩症状咧？ 老年黄斑病变咧就系即系年纪大嘅朋友咧视力衰退嘅最主要嘅原因之一嘅。咁咧就香港咧就係據估計咧就係大概有50萬嘅患者， 咁咧老年黃斑病變又分開濕性同埋乾性，咁而最容易使到個視力退化甚至致盲咧係濕性。咁濕性咧喺總體嘅老年黃斑病變患者咧就係佔10%，咁但係咧有90%嘅致盲原因都係因為濕性老年黃斑病變而引致嘅。咁就即係話，大概香港而家大概有50,000嘅呢個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嘅患者啦。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喺第五波疫情嘅時候咧，就即係好多人嗰個生活規律都被即係打亂咗。咁咧好多長者亦都係因為第一就可能自己驚咗會出去咧容易感染，第二咧就係有啲屋企人咧又係叫佢哋盡量少出街，唔好出街。咁咧就而需要去公立醫院覆診嘅病友咧，再加上就係因為公立醫院當時咧就好多係非緊急嘅服務咧都係停咗或者係改期，咁所以咧使到咧有啲老年黃斑病變患者咧就係即係唔可以準時去覆診。咁我哋呢個調查咧就係喺五月尾六月初去進行嘅，咁咧就係調查咗200打緊針即係做緊治療嘅濕性老年黃斑病變患者，咁咧就發覺咧有相當一部分咧就係因為屋企人唔俾佢出去啊，或者驚感染咧就係即係冇按時覆診。咁我哋嗰個調查咧係見到有18%，但係咧18%咧就大家唔好即係唔記得咧，呢200患者唔係全部集中喺嗰幾個月嘅覆診期。因為醫管局嘅覆診咧係即係每個月都會有患者去覆診，咁所以咧如果平均計我哋係一個月200裏面有20係需要覆診嘅話咧，18%等於36嘅患者咧，其實都係個比例都幾高噶啦。咁而喺呢一個由於呢啲病人咧係遲咗去覆診啦，咁亦都冇及時去治療啦，咁就變咗係大概有30%嘅患者咧。醫生話俾佢哋聽咧，佢嘅視力係下降咗，咁而有接近40%嘅患者咧，就係、是、醫生話俾佢聽咧，佢哋眼入邊嗰個滲漏啊，因為濕性老年黃斑病變致盲咧，最主要係眼即係入邊嗰個有啲血管爆咗啊，滲漏咁樣，咁而呢一個滲漏嘅情況，如果嚴重咗咧，就嗰個視力咧係即係更加係難咧係去挽救翻嘅。 Okay. Okay.我想知道其實你哋喺調查入邊咧，平均有冇話即係遲咗覆診遲咗幾多日，或者有冇啲個案最嚴重係遲咗覆診遲咗幾多咧？ 我哋嗰調查咧就係、是、主要係第一咧睇睇嗰啲老人家咧就嗰段時間出門嘅習慣咧，咁咧就係、是、平均嚟講咧，佢哋有啲係10+日咧冇出過門嘅。咁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咧，就遲幾耐覆診咧？這個咧就即係我哋就係冇呢個具體嘅一個數據喺度。 OK， 頭先你話即係可能遲咗覆診而令到一啲有30+一啲視力下降啦，係咪佢哋之後褪咗時間再覆診嘅時候，就醫生來評估？ 冇錯。就係、是、因為咧嗰啲病友咧覆診嘅同時咧。是需要做一些眼內注射，因為呢近年這個濕性老年黃斑病變呢，如果要控制病情呢，就是要及時做一些眼內的注射。那如果他們沒有機會去覆診的時候呢，就變成等於他們這個需要做的這個治療呢，也都沒有機會做。那那個視力下降，其實那個直接那個導因就是因為他冇去覆診而冇一個及時嘅治療咧，所以嗰個視力就保持唔到啦。咁咧就變咗係一路差咗落去。 嗯，係咪話你哋都有自己推一啲嘅計劃，就係、是、可以唔使一定喺公家嘅地方做一個眼內注射，喺私家診所都做得？ 冇錯。我哋咧就係、是、有見咧，就第一就係呢個公立醫院嗰個人手嘅問題啦。即、就、係、是、一般嚟講，我哋。曾經做過啲調查咧，過去由2019以來咧，我哋調查咗2,000+嘅患者，咁佢哋如果喺公立醫院咧，一般咧打第一針，即係話醫生開咗方俾佢叫佢去打呢個眼內注射，咁佢由攞到個處方到排期去接受第一針咧，通常需要60日。咁就而如果係打頭三針咧，因為所謂頭三針係一個黃金治療期，因為打咗前三針咧，就應該控制嘅病情咧係比較有效。 咁但係又係由於呢個輪候嘅問題咧，就係喺醫管局醫院打頭三針咧，一般要60日啊。咁我哋就其實前兩年都開始推出呢一個咁嘅計劃，咁咧就係啲病友可以去私家醫生嗰度攞住醫管局嗰張處方咧去打針。咁咧就我哋睇翻咧就即係我哋推出呢個計劃之後咧。平均嗰個打第一針嘅時間咧，係縮短到13日，即係你喺醫管局要60日，但係攞住我哋個即係資助計劃去揾私家醫生咧，就13日打到第一針，而連續打三針咧都係70日。咁所以咧呢、這個由於第一就係嗰個打針早咗啦，同埋呢個打針嘅頻率咧就比較密咗咧，就使到啲病友咧都覺得係幫到佢哋手，個視力可以保持到，有啲甚至乎係有啲即係回升嘅。 呢、這個資助計劃係咪政府嘅資助計劃嚟㗎？ 唔係嘅，唔係嘅，政府暫時係冇參與嘅。咁我哋都其實係好希望係真係有啲公司型嘅合作啦，但係。到目前為止，我哋呢個計劃都係民間啊，同埋我哋揾啲商界嘅朋友幫手，亦都揾啲私家醫生幫手。咁、大家咧係夾手夾腳、就是，第一就係其實可以舒緩咗醫管局嗰個輪候嗰個長龍啦。第二亦都可以使到啲病患者可以早日得到即係佢哋嘅治療，使到個視力可以保持得更加好啲、 整體嚟講，冇啲咩建議俾一啲呢一啲患者咧，而佢哋頭先都涉及到一啲可能自己驚或者屋企人驚咁就延遲復診嘅，有啲咩建議俾你哋？ 嗱我哋都好明白咧，就係、特別係長者都好擔心疫情嗰個影響。咁但係咧就因為老年黃斑病變咧。佢係一個，亦都係一個長期病嚟嘅。如果你唔及時去覆診，醫生即係睇到你個病情係需要打針，咁如果你冇及時去咧，變咗嗰個視力下降咧，係好難挽救翻嚟。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就可能去公立醫院，大家嗰、那個即係憂慮會比較多啲，因為公立醫院咧就即係。好多唔同嘅病人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個病毒啊、細菌啊等等。咁咧相對嚟講咧，如果係可以去一啲私家眼科嘅診所咧，就相信嗰個風險比起公立醫院咧係會比較低啲。咁而且個輪候亦都可以好快可以做到嚇。 好啊，唔該曬曾建平，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曾建平咧就係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會長嚟嘅。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同大家講外面嘅氣温啊，30度，相對濕度78%，做一個酷熱天氣警告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製作周偉業。 書本《權力的48条法則》（48 Laws of Power） 收錄咗48条內容。描述人可以怎样得到权力，同埋记载咗好多对人性重要嘅洞察。作者罗伯特·格林同另外一位心理学家乔丹·彼得森嘅访问入边，讨论到佢要创作呢本书嘅理由。 好多时候，我哋受到嘅教育会觉得善良先至系最重要，但系去到呢个社会嘅时候，无论我哋系咪喜欢，都会发觉好多黑暗面同埋好多权力面都不断运作之中。这本书并非教人去将这些权利用尽，反而更加适合每一个善良的人。 学懂这些权力法则不是要人运用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而是当你意识到其实社会有这些事情在运作的时候，你会更加容易识别到其他人是怎样运用权力，亦会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保护自己。 好多时候我们会一个倾向，就是我们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自然就会觉得身边的人都会跟我们一样。如果你自问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然这样你会觉得身边的人都跟你一样善良。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人是非常黑暗的，如果我们要保护自己，就要意识到黑暗的一面，无论是自己黑暗的一面，还是社会黑暗的一面。 这个和心理学家荣格一个称为融合阴影 Shadow Integration 的概念很相似。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要意识和接触我们心中的怪兽，然后控制住它，而不是单纯做一个善良和无威胁性的人。再者，如果要跟一些恶势力对抗，为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其实利用手段或者只是一个达到目标的工具而已。在圣经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你们要灵巧像蛇， 纯能像甲子，这个就是本书带给我们的讯息。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权力的48条法则》，作者罗伯特·格林，由维京出版。